英明抽了两口烟，眯起眼睛看着旁边的王一奇。 你最近怎么样？我听说你把之前很想合作的导演的戏都给推了。 这个消息他知道还是在电视上，不过因为他当时事情太多，也就没有打电话给王一奇问明。说到底，这都是朋友自己的事，他们也无从下手。王一奇一点也不意外，他知道，也抽出烟点上。 我今天来是有件事想跟你说。你们那部电影会是我作为演员的最后一部作品。 你的意思是？ 这部电影拍完，我不会参与到宣传的部分。过两天我会开一个记者招待会，宣布退出影视圈。所以，我觉得我有必要跟你打个招呼。如果你们觉得这样不太合适，也可以把我换掉。 坐在他旁边的男人抽着烟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才抬头说， 虽然这是你个人的事，我还是想问一问，为什么？ 王一奇在这个圈子里并不是抱着玩乐的心态，虽然作风上一直扣着玩世不恭的帽子，但是英明知道王一奇骨子里从来不是一个甘于妥协的人。这个决定让他很意外。寇金显然之前已经知道这件事了，并没有流露出任何的惊讶，只是平静地坐着。英明的疑问在王一奇的意料之中。 其实我家里啊，一直都很反对我出来做演员，你也一直都知道。照片这件事，孟琪走了，你和石毅搞成这样，我坦白说，其实我很后悔。如果当初我没有选择一脚踏进来，可能这一切都不会发生。实话说，我是怕了。也就是因为怕了，才明白原来很多东西我急于摆脱，终究还是放不下。我承认，做演员是我的理想，也是我一直以来的追求。可这些真的拿来跟家人比的时候，我才发觉到底什么才是我真正失去不起的。如果非要在其中二选一，我选择放弃做演员。 不是人人都拥有这种承受代价的能力和勇气。如果当时英明和石毅没有用他们的照片去换王一奇的，现在王家的情况只会比石毅家里更惨烈。王一奇那几天里是怎么过的，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。这么多年，他心里所不以为然的，看不惯的，只有在面临被摧毁的时候，才察觉到其实对他来说很重要。他可以不在乎那些所谓行当的虚名，却不能不在乎他家人的想法。说白了，名誉对于王一奇来说一文不值，但在乎的这些人对他来说却重于千金。 英明，我终于理解你当初那句话是什么意思。有时候放弃反而是最容易的一件事。 说到这句话，王一奇眼眶有些红。王梦琪的离开，他放弃做演员的理想，这些其实并没有想象中的艰难。或许在考虑和犹豫的时候，那种挣扎是非常痛苦的，但只要下定了决心，反而会有一种轻松的感觉。这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个最糟糕的结局，一切都不会比这个更难了，哪怕是心里再不甘心再痛苦，终究会有平复的时候。他们没有英明和石毅的勇气，明知道往下走这条路会永远跟痛苦捆绑在一起，还愿意继续往下走。英明皱着眉一直没有说话，他沉默地维持着抽烟的姿势。仓库里空旷的空间让时间的流失有一种凝固一样的焦灼感。他一根烟快抽完才掐熄了在茶几上，然后在又想去拿第二根的时候顿了一下，最后收回手。 既然你已经考虑清楚了，我支持你的决定。至于电影要不要换人，我会跟董晓他们商量，回头答复你。 王一奇眼底有歉意，但态度意外的坚决。寇金在旁边看着英明和王一奇，有些出神的想， 人的际遇真的是很奇怪啊。想当初董晓车祸的时候，几乎所有人都以为他在这个世界的生活已经结束了。无论他是否能够走出受伤的阴影，就单独从一个演员的角度来说，他也再没了跟其他人一起并肩而立的条件。可是事实是，他回来了，换了另外一个方式来争取他所想要的东西。王一奇得天独厚地占据着所有条件，却反而是他们之中最先退出舞台的人。该说是命运弄人，还是世事无常呢？不过，这都是每个人所做的选择，放弃也好，继续也好，他们都是选择了心中真正重要和在乎的，在取舍之中，让自己不去后悔。 十一说，什么时候大家聚一下？ 打破有些压抑的气氛，提起这件事，英明因为烟瘾没退，有些难受地摸着鼻子。 你们怎么说？ 十一。 嗯。今天扣子给我打电话的时候，刚好他在，就提起来了。 十一是王一奇心里的一个疙瘩，所谓对症下药，这事儿也只有十一能搞得定。寇金很了然地笑笑， 我随时都有空啊，得看王大少的。 然而后者并没有立刻回答。王一奇愣了一会儿神，过了很长时间才有点僵硬地点了点头。 我也没问题，到时候通知我吧。 你的记者会准备什么时候开？ 过两天吧，我已经跟公司说过了，还在处理一些合约和手续上的问题。 你公司同意？ 这种事一旦我做了决定，公司也没办法，违约的部分照赔就是了，强扭的瓜不甜嘛。 其实王一奇的公司一直对他很不错，因为很了解他的性格，一直以来给他的自由空间都很大。他工作上的选择多数都是自己做决定，有些时候哪怕是跟公司的想法不同，也没有真正勉强他。如果不是这次的事，可能王一奇永远不会换公司。这个圈子很多事确实比外界所能看到的复杂，但其实很多事也远比外面揣测的简单。说白了，社会关系永远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因为牵扯上利益才变得混乱。撇开这些，一切说简单也简单。英明考虑的是王一奇跟公司的问题，寇金想到的却是另外一件事。他表情古怪地盯着王一奇半天，最后还是挤出一句话， 实话说，我还真没见过你唱戏的样子。 在脑海中勾勒了半天，也想不出一个轮廓，最终他有点无奈地叹口气， 总觉得特别没有真实感。 旁边两个人都因为这句话挑了下眉。 哼，我10岁就开始走台。 结果他不说还好，一说连英明都笑了。 其实我也想不出来。 那种违和感大概接近于你让一只鸵鸟穿兔子装，除了别扭就是别扭。